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焦延龄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心脏病，尤其像冠心病的中医治疗。首先欢迎一下肖大夫，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心脏病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非常高发的啊。其实在心脏病当中，冠心病又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群体，是吧？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基本的症状都有哪些呢？ 冠心病呢应该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它是比较常见的症状就是什么呢？心前区憋闷疼痛。有的称为绞扎性疼痛，还有个呢气短。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后背的疼痛。再严重一点呢，它应该能出现就是说心肌梗死。 这是比较严重的 比较严重一些的。但是我们常见的就是什么呢？心绞痛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心前区疼痛的比较多一些。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前面有一个粥样硬化， 对 这个词儿我们好像在生活当中也常听哈。这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它是冠状动脉呢出现了动脉硬化了。在这里头呢形成的就是说斑块呢。这种斑块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解剖的这个肉眼观察下，就跟我们这个粥一样，有是那个块， 像粥一样 啊。对对对，块儿，这就是块状的这个斑块。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这个进一步解剖呢，它可能更那个什么一些啊。有卵，现在我们从这个这个核磁上，这个把 CT 上可以分，是不是卵斑、硬斑了这些情况啊。但就因为它呢引起的我们这个血流呢少了，冠状那个流 就管子里边有东西堵着，是吧？ 对，对，您说的很恰当。 就是它血流就会慢一些， 慢了，少了，慢了。这个时候，当我们的心脏呢，就是说需要血的时候，它供应不上，这会就出现的疼痛了。 疼痛啊， 痛 这个其实现在，因为虽然您是一个中医大夫啊，但是现在也是中医西医结合，就是目前对于这个冠心病的诊断哈，其实影像学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对，最早的时候是没有这个 CT 和这个冠脉造影的时候，主要是靠心电图和这个症状。现在呢，就我们这个医学发展呢，心电图呢，可这个位置呢逐渐在下降。相反的，就是说冠脉造影和这个冠脉 CT 呢，就是说逐渐的，就是说比较常见了。 这两个好像都需要这个稍微有些微创，是吧？ 对，有些微创， 有些微创，但是影响不大哈。 影响不大啊， 能够把我们这个血管当中的这个冠状动脉，包括一些细致动脉，都能照得非常清楚， 对，都很清楚的。就是说，甚至说堵塞了20%，它都很有个精确的计算。 其实我们发现啊，比如说有些堵塞哈，这个西医大夫经常会说，比如说70%是个界限啊，动不动就是70%以上，就提倡您，比如说做个支架啊，是吧？ 对 啊， 他这个70这个界限是什么呢？原来的冠心病呢，堵到70以上以后，它会出现症状；70以下的，我们不去那个什么去， 就是没什么症状， 没什么症状啊。但是有个别人的，比如说出现血管痉挛的时候，它会出现症状。但是一般他们就是说做支架呢，都主张是在那85%或90%的时候，这样比较 自然，就是再更好一些，是吧？ 对，做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70的时候做起来以后，它有个什么呢？有一个滑脱， 就有可能是吧？不是特别固定，是吧？ 对，不太固定 啊。所以如果是85%以上，这个做起来效果可能更明显， 更 明 显一 些啊。这是整个这个西医目前对于这个，比如说冠心病的，主要的这种治疗方法哈，就是说，如果你堵的比较多，可能就是提倡你做个支架， 对，做支架。 那中医在治疗这个冠心病上，可能这个手段跟西医就不太一样，是吧？ 中医呢，主要是内科治疗，但中医内科治疗起来效果也挺好的啊。比如说在疼痛的缓解上啊。虽然说我们没有我比较常见的，比如说速效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这是在疼痛的缓解上都是比较好的。 这两个药好像很多家里边都会有， 都 会有，是吧？ 都会有 啊。这个您跟我们着重说说这两个药的这个功效啊，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能乱用。因为我发现有些人这个心脏一不舒服了，就赶紧找这速效救心丸啊、丹参滴丸去吃。 这个速效救心丸呢，它是指起个活血止、理气止疼的，对疼痛来讲效果挺好。 啊，这个丹参滴丸它也起一个这个止痛效果， 嗯， 但是它的止痛效果来讲呢，应该说它没有这个速效救心丸要好一些， 那就止疼为主， 对对，止疼上它没有那个，但是它可能在这个其他方面呢，它一个调节那个血那个。关心的血流来讲，可能要好一些， 嗯，好一些哈。那比如说常见的，还会我们听到一个西药叫硝酸甘油啊， 硝酸甘油 啊， 硝酸甘油呢，这是从西医来讲，这也可以说是一个标配的啊。只要是这个冠脉的，供血不好，可以是。就说硝酸甘油， 嗯， 但是硝酸甘油有个副作用呢，好多人忍受不了，因为是它是扩张冠脉血管的同时，呢也扩张了，就是说外周血管，容易出现的头疼， 容易出现头疼， 哎，对， 哦， 哎，有部分患者出现头疼呢，他很难忍受，因为血管扩张以后呢，头疼的厉害， 哦， 啊，这时候呢，他。这个心前期的疼痛掩盖了头疼的那一张，所以有部分患者不适合以呢 硝酸甘油。 硝酸甘油， 哎，所以速效救心丸和丹参滴丸， 哎，对它更好一些，因为它就是一个对心脏的缓解疼痛了，对这个脑头疼了，这个头晕了这些症状的，它没有产生。哎，副作用要小一些， 比较小一些哈，啊，当然了，这个有的时候，这个真正发生心梗的时候，我们还是应该第一时间去医院的， 对，这是绝对应该去医院的， 啊， 并且像这种情况，如果在家里发生以后呢，不要患者不要动了，啊，哎，不要去进行搬动了，这个挪动了啊，甚至我们一些大喊叫了什么，这种情况就不要去了，赶紧打这个120，啊。 这个及时送医院是吧？啊，因为那边的药物可能会更及时一些，更及时一些。 这种心脏抢救来讲呢，就是说争分夺秒的。 嗯，而且我发现您刚才提到像速效救心丸哈，都是舌下含服哈。 哎， 这个为什么选择含服的这样的？ 因为呢，舌下静脉呢，它的这个静脉吸收呢，它的离心脏比较近。 哦。 啊，它像从这儿吸收以后，很快打到心脏了。 哦。 啊，你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口服下去， 拿水冲下去是吧？ 冲下去。我们还能通过胃液，然后通过胃消化，然后最后呢再进了肝脏，然后呢肝脏再那个什么，它这个要慢一些。 哦， 因为说这个舌下来讲呢，它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黑的，那是个静脉，它很薄，在这个部位呢，就是说我们一些药物的吸收呢要很快，好吸收。 哦，所以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 更 快一些哈。 哎， 那您刚才提到了，比如说胸前区的这个疼痛哈，有些人疼痛是一阵一阵的， 哎， 是吧？ 这个。冠心病的疼痛呢，它也是一阵一阵的，但这个时间一般有那到一到五分钟啊，有的是几秒钟，它有的是什么压榨性的，说我们叫心绞，就是给绞 绞一下， 有的压榨性的，有的是刺痛的，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它是那种的。发懵那种疼痛的啊，它主要是就是说在心前区的，它这个位置呢，有时候患者的描述不清，往往都是用一个巴掌进行的，那个表示表示，或者用个拳头表示表示， 就是这块疼，然后捂着， 是 吧？基本上是不是这样的？ 对 啊，那中医治疗这个疼痛，除了刚才您提到两种药 啊，这种情况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苏合香丸啊，这也是个老药了，这个止痛效果也挺好，这也是中成药，也是个传统药， 所以这个在您比如说在冠心病的这个疼痛治疗上，其实中医还是有很大的， 还有很多 办法啊。这除了这个缓解疼痛之后，我们知道冠心病是一个慢性病哈， 对 啊，而且是一个挺危险的慢性病， 对对，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哎呀，肖大夫，您看我这个有冠心病，我想要靠中药调整一下啊，这能不能长期的这个控制下来？ 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吃，可以服用一些呢中成药，也可以服用一些这个汤药，甚至还可以在家里呢，比如说服用一些这个保健类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现在好多人都什么三七，放点西洋参，或者是放一些别的其他药物的掺起来啊，哎，这是可以的，在家里。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防治作用。 但是比如说长期这个治疗，因为我们知道冠心病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很多人体检发现自己的血脂特别高啊，然后这个血脂高了之后，可能这个冠心病的风险还比较大啊。就是这种，比如说这个长期的治疗，有没有什么新的办法？ 有，如果从降血脂的角度上，中医有好多降血脂的药物，比如说绞股蓝，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很现在有绞股蓝茶，我们可以呢患者呢自己可以呢绞股蓝煮一下绞股蓝的水，可以放点茶叶，还有一些红曲，现在有红曲做的这个降血脂的，比如说血脂康，这都是，还有我们有一些药物，比如说三七，它也有降血脂的作用，它还有活血的作用，甚至止疼作用啊，在这方面呢，中药有好多药物， 甚至我们还可以有单重降血脂的，有一些比如说用一些泽泻啦、这个决明子啦，这些都可以啊，甚至生山楂，山楂都是降血脂的， 这些都能够这个降血脂是吧、 都降血脂、甚至有还可以起到 减肥的作用是吧， 减肥的作用， 这个可能得需要这个大夫来做判断、是吧， 对，做判断、比如说很简单，比如说人家胃不好的，像山楂你就不能选了、 这个容易闹肚子是吧， 对，容易一个是闹肚子，再个容易出现胃酸 哦、 哎，如果说你比如说要是胃好的话，你可以吃点山楂啊。哎，如果比如说刚才你说闹肚子的话，你就决明子就不能选了， 就不能选了是吧？ 对对。 哎，所以这个搭配啊，就是不能我们，因为现在有很多人只吃其一不知其二，对吧？就是在选择中成药的时候，包括一些这个中药的时候，都说哎呀，大夫说这个治什么好，就是赶紧给自己先尝尝，先试试。 这是不对的 啊，这是不对的啊。 对，应该让大夫给你做一个指导，比如说你是什么体质，应该适合不适合，综合你的整体状况，判定这个药对你适合不适合，这是一个。如果说适合，吃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然后这时间上也要讲究， 对，也应该讲究啊。 哦、 你比如说中医往往都是这个症状没了以后，这个药就该换药了， 哦、 你不能说我这药哗就吃下去了，不能那样、 哦， 这样呢很容易出现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想的也有些人说的副作用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吃多长时间怎么吃，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啊， 对， 不能自己来决定、是吧， 对对，这应该 医生来决定哈、 对对对。 那冠心病的这个治疗目前规范化的这个中医治疗哈、我们看到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时间会长一些哈， 对 啊， 但是从西医的角度呢也是个冠心病人长期吃药、 长期吃药、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呢他也需要一个长期的治疗、比如说现在我们很在意的就是一些抗动脉硬化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不单纯我们请止疼了或者是去这个扩张冠脉血管了，这是、现在有些中医呢跟我像我也开始对这些血管比如说有斑块的这种情况呢、进行一个抗动脉硬化的治疗、这个消斑的治疗、通过这种情况呢患者呢就是说治疗一段时间还是挺好的、效果挺好的， 因为这个动脉硬化就是尤其是斑块哈，我们在做一个颈动脉的这个超声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一些斑块哈、而且这个斑块里边比如说不同的这个超声可能给你的这个回复也不太一样、比如说这个软的硬的啊，就是很多人最担心的这个斑块走不走、它能不能走是吧， 这个软斑硬斑、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还是硬斑要 好 一些，好 一些 不 动 稳 啊，对， 但是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从西医的，因为西医有些药啊它这个作用比较剧烈一点，它可能就说在这个消斑的过程中呢可能就说治疗作用呢它把这个软斑呢就算是它脱落了，但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软斑应该更好治一些， 然后软的更好治一些， 硬斑不太好治，硬斑也有它有部分是硬钙化了，软斑呢因为中药呢它比较和缓一点，比如说化化痰了，活活血了，然后养养阴了，然后这个利利气了、这个软斑慢慢能下去，慢慢好多能下去，但是在这个软斑消下去的过程中也没有出现我们想的就是说 比如说它走了堵 了 堵到哪儿 了， 对 了，这倒没有、因为它的调整来讲它是一个整体调整，就跟咱们这个细水长流的水慢慢慢慢老这个摩擦一样，它是这么个原理 哦，所以这个看来还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有些人特别担心软斑，比如说你稍微让它动了 啊， 然后它指不定走到哪儿了，然后就堵在哪儿了。 哎，这倒不行，因为它从中医的角度，中药它没有那么强的那个作用 作用哈、 不像西医，比如说用甘肃了，或者是说玻璃维了，这些药呢，那活血呢作用比较大一些、 中医的就是细水长流的，慢慢改变的是吧？ 慢慢改变 啊，所以这个慢慢改变，其实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说，哎呀，中药就是起效慢， 对， 就是常说的一个词儿，就是西药快一些，中药慢一些，是吧？ 对 啊， 哎，确实是这样。 中药的这个可能需要一段长期的治疗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我有一个患者，这也是挺好的，他也是当初测出来冠脉也是。冠心病，他能达到70%多的、不到80%吧、最后吃了3个月药，当时他是一个软斑嘛，最后在这个腹外做的这个什么 CT， 整个斑都下去了，整个斑都下去了，最后这个特感动啊，因为什么呢？最后就剩一个，奔到就是说0.1，这个厘米，也就是一个毫米， 一个毫米 的那个硬斑块硬点儿了、 哦，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常 啊！但是说到这个效果明显，我觉得肖大夫还有一个点也跟大家一块来说，就是其实中医是一个更像是个性化治疗， 对 对吧？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质都不太一样，每人情况不太一样。西医可能是他循证医学，他希望能够立得更多一些，是吧？效果可能更好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吧，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你看这个肖大夫，你看别人家，比如隔壁王大妈啊，他治好了药，我是不是也能治好？ 这个不一定， 这不一定， 不一定，因为有一个年龄的问题，有一个这个病情的轻重问题，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生活习惯的问题，各个就说产生这个病因不一样，产生虽然说结果都一样，但是病因不一样，这个体质不一样，在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它可能就效果呢不会是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中医其实更个性化一些，更个性化一些， 个性化很强的， 很强的哈。所以大家不要说这样，你看谁谁谁吃中药吃的特别好啊，我也去找这大夫，我也要吃这个中药。其实大夫每次的看病都是个性化治疗啊，重新再给你再进行一次，比如诊断的问题， 对 是吧？啊，那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冠心病，因为冬季也是一个冠心病高发的季节， 对对， 这个很多人冠心病的这个发作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诱因呢。 对 啊， 这个寒冷这是很明显 的，很明显的原因。 哎，对，寒冷好多患者就是什么的，因为还天冷了啊，再有也是情绪，情绪的问题，还有一个饮食问题，吃的太饱了，好些患者就是什么的呢？吃的饱了以后犯病了。 你吃了饱了以后犯病了 甚至我们现在就说有些血压高的时候呢，它也容易引起犯病， 就是高血压和冠心病里边相影相随哈。 哎，对，相影相随，因为血压一高以后，心脏做功的负担就重了，它需要血量就多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要有冠心病的，就是说动脉粥样硬化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血流不足，它也就容易犯病了。所以说它也是相影相随的。 所以这些都算是诱因哈， 对， 包括这个冬天的时候情绪不好，情绪好像是这个冠心病特别常见的。 对，因为情绪不好以后，情绪呀，特别我们着急生气的时候，这个，从西医的角度来讲，这个交感神经比较兴奋，它引起个血管收缩了。血管收缩了，它并且引起一个什么呢？心率增快了。我们知道，就说心脏的冠脉的灌注呢，都是在那舒上去的。当心率增快的时候呢，这个心脏的收缩呢，舒张期要缩短，这个时候心脏灌注的就时间就短了， 就短啊。 哎，对，所以这个供血就少了。所以说我们一生气的时候呢，很容易引起就说，心前期疼痛了，憋气了啊。并且它还可以引起一些的血管的痉挛了。在这个中央硬化的基础上，更容易引起痉挛了。 这些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些诱因，就是比如说像生气这样的情况之下，导致我们这个冠心病的这个复发哈。 对， 所以中医是不是在讲这个调整的时候，这一定会劝这个患者你一定要少生气，是吧？ 一个是劝他，再一个从也有些药物，比如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进行疏肝、理气、活血啊，或者这个。调上情志，从这个治疗上也有方法。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是靠自己控制，对吧？就是你自己要疏导自己， 对， 说千万别老生气。 对 啊，但是有些人这个脾气改不了， 对 啊，就有药物来进行治疗， 对， 是吧？ 也有药物治疗。 哎， 他在这方面有疏肝的，有这个舒畅情志的。 包括这个就是在中医的角度来说，像什么脾气急的，包括他这种，比如说这个肝火旺的，是不是都是这个 都是 体质一样？ 对 啊。 都是从体质上来讲，都是这个气郁体质啊。从这治疗上来讲，我们都认为是有肝气郁滞、肝郁化火啊，属于这么一类的， 属于这么一大类的。所以这个用药起来，可能对于其他的一些疾病，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做治疗效果， 都有治疗效果 啊。就是有一些人可能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脾气急啊，然后肝不好，那可能导致他心脏可能也都是不好， 是 吧？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哎，对，现在导致心脏不好，甚至胃不好， 胃不好， 哎，甚至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引起失眠来，还有一些引起比如说咳嗽来，它都可以引起来。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中医所谓的整体的治疗。 对 啊，因为西医更多的，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更加的细化哈，有的时候您比如说你去了心内科不行，你还得去其他的，比如说看看肝脏的问题， 对，消化了， 消化科哈，这个可能就是分得越来越细， 对， 只顾治自己这一边的是吧？ 西医它主要是这个分工是越来越小，分科越来越小，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些就是说这个不好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往往就是说有些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呢，就是说不太关注了。 嗯 啊，在这方面呢，在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有时候说它是相互影响的，各系统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需要有一个协调。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整体的来进行治疗，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 对对 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在冬季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心脏不好，尤其像冠心病，可能会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 非常常见。 哎，这个您可以去这个，其实现在中西医结合特别好。您比如说像冠心病这个问题，西医的影像学绝对是这个提供很大帮助，是吧？ 这是绝对的， 是吧？这个可能过去我们靠这，比如说问这望闻问切哈，这诊断冠心病可能还是稍微有一些麻烦哈。但是如果有了影像学的资料，可能大夫中医大夫在治疗上面可能心里边会更有谱一些， 一个有谱，再通过治疗一段以后再复查一个。比如说有改善了，这样呢让这个医生呢有信心，这个患者呢也有信心。你看通过这么长治疗以后，你看看比如说像我的好多病人，就是呢原来的比如说80多，最后到60多了，50多了，就刚才我给举的例子，原来是70多，最后呢没了，他特别就说有觉得这是 这个效果检查可能更明显一些， 哎，对对对， 是吧？ 你说你这效果它更能体现出来， 哎，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这个朋友哈，如果您有些冠心病的话，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哈，也可以提这个寻求一些中医的这个帮助和治疗，是吧？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这个同仁堂中医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肖元玲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给我们简单说了说冠心病的这个中医治疗哈，也是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讲一些这个中医方面的科普的这个知识，好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